喂，阿水，食饭啦，仲几度？ 唔食啊，痔疮痛啊！ 咁啊，听日点翻工啊？ 唔系啦，阿水，我呢架的士度啊，好辛苦噶，不如转行啦。 你估我唔想搵份有前途嘅工嘅咩？嗱，如果俾我入到文立贤呢间公司度做咧，咁啊自有前途啦。天哥啊，成日要你坐写字楼啊，你唔怕痔疮发咩？啊？ 做咩个样咁残啊？喂，咩事啊？冇理由咁早收工噶吓。点啊？今日又接咗几张牛肉干啊？ 接咗三个女人，三个要过海嘅女人。我同佢讲，我话我呢个九龙车嚟。 隔篱嗰度八婆，即刻用只手指指住我头，同我讲：的士佬，你冇咁多机械，唔好望，开车。讲咗一句说话，一句。我可唔可以载你哋去转架香港车？ 我唔讲呢个说话又唔知，我一讲咗之后，三条八婆三只手指一齐指住我头，我入错波，真系入错波，我入咗四波开车，我咁大个仔，我未试过入四波开车。 搞到架车死火，三条八婆话我玩嘢，搵差佬嚟。我发誓，我以后唔会再揸的士，我以后唔会再入错波，我以后唔会再俾八婆用手指指住我个头。 哥，阿文，天哥，天哥，你扮够未啊？我扮到咁样，你都无动于衷。 唉，阿水啊，好想你俾啲心机揸的士啦，唔好搞咁多扶零搦戚啊。 哥，我真系唔想再揸的士啦，我净系同你讲啊，好辛苦。 你同文立唔熟，同我讲一句好说话啫嘛，咁都唔得，帮帮我手。嗱，我就人微言轻啦，我净系知道文生咧，最中意就去蓬莱居度饮下早茶，食下晏，要自己碰下机会啦。 蓬莱居人， 系啩？ 三年，我等咗三年，我咁样做唔系想话俾人听我威，而系想话俾人听我唔见咗嘅嘢，我可以自己攞翻。做兄弟，bang！ 我而家几多点啊？整理啦，3:30。系两位对唔住啊，茶室已经收咗啦。哇，唔错嘅。喂，你过嚟睇下，呢个司机都算威猛啊！佢睇见人想飙自己老细心啊！哇，竟然大胆个揸车铲上行人路，仲争啲撞到个差佬添啊！佢唔止吓走咗个贼啊，仲救翻个自己老细啊！听讲佢老细私人整咗100万银俾佢啊！ 哇，个司机真系威猛喎！ 我都搏啦。喂，阿生，唔好意思啦，我哋茶室已经收啦。 喂，文生，你好嘛？ 江家嘛，你好嘛？認得我嘛？我是阿水啊。 謝謝。 喂喂喂，上面有人受傷啊！ 吳生，最好唔好亂講嘢。 文生，你認得我嘅嗬？天哥嘅細佬咧，真係巧啊！阿文生，如果你有時間又唔介意嘅話，唔知道可唔可以同我坐低飲啖茶咧？方唔方便啊，文生？ 阿文生，今日唔舒服 啊！你第日同阿文生再约个时间啊！ 系咩？咁要翻屋企唞唞啦！两位真醒目啊！梗系啦，同得阿文生做。你哋落去搭车系嘛？我陪你一起落去云顺路。如果有朝一日我可以好似佢兩位咁能夠幫到阿文生你做事，咁啊真係最好啦，係嘛？唔知幾位聽日會唔會嚟呢度飲茶咧？我聽日都會喺度噶。 你成日都話個仔唔掂。今次咪好在个仔嚟救你。 唉，点同啊？如果系你嚟救我咧，阿海同我都唔会受伤。 啊，系啊，我表弟阿水啦，叫我代佢问候你。 哦，嗰个小木仔系嘛？咦，点解咁啱会喺度嘅？ 系啦，贤叔，你咪睇下有咩啱佢做啦。嗰个大单嘢。唔好預佢啦。 好，我叫張成安排下啦。 小哥，天哥喺裏邊。 我落鏡天有冇嘢？ 天哥， 係啊，天，好耐冇見啦，乜唔上嚟坐下，避開我嚇？ 你爹哋喺入邊等緊你，睇下先。 你新婚唔同嘅，哦，陳生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啊，你中意包房咪留翻俾你 ，OK， 嗱。新新年會你仔啊？哦，得嘅，七點。 睇下你自己似咩？ 咩啊？ 啊，冇嘢。唉，我話好彩我行得切啊，攞到件老西啫。 哇，你唔係咁誇嘛？翻工要著老西？ 文字集團係大機構嚟嘅，而家由文立賢介紹我入去，撈翻個主任仔都有啩。 喂喂喂，咁你俾心機做啦，講真。 喂。嚇？咩攞生果落嚟嘅？ 哦， 系， 我 喺上边食唔晒，咪攞落嚟睇下你啲客要唔要食啫嘛。 咁攞入去，攞入去。 诶，我都未食， 你未食咩？ 啊， 咁攞上去啦。啊， 講廢話啊嘛！十蚊啊！開謝我一份。早晨， 早晨。 我姓何嘅，今日特登去翻工。 係啊，文立賢生委託阿文忠信生叫我嚟呢度。 好，隨便坐坐啊。 哦，好，唔該唔該。 阿何生，今日第一日翻工。 係。 我叫 Paul， 我做卡嘅。今年23歲，我又第一翻工呀。 你仲四眼添嘅喎。 啊，係啊係啊，啱想講。聽位小姐講，我係個 department head， 今日第一翻工。我諗佢一定係你頂啦。 係嘛？ 啊！ 啊，係嘛？ 何生，不如一齊食下你眼。 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叫埋其他同事啊，我請。 啊，多謝曬喎，咁啊。 啊，你啊，俾心機啊，你得噶你。 咁睇下何生點樣射住我啦。 唉，千祈唔好咁講，千祈唔好咁講。 何生。 啊，何音廟，三個金啊，讀個音，三個水啊，讀個廟。啊，好多人都係叫我金水金水 咁。啊，麻煩你去又一村呢個地址翻工啊。 乜唔喺呢度翻工咩？ 你點會喺度翻工啊？你做司機啫嘛。乜文生冇同你講咩？ 何生，等下食下嚟，我请啊。 死鸭仔，好彩唔学似你咁打死一世写字楼工，加帮文忠信揸车，唔好过你。可以朝夕相對，哈！你好發達啦。Hello， 你好，我係嚟呢度。 你係嚟做司機噶嘛？入嚟啊！ 唔廢人嘅啊！ 喂，咪亂鬥啊！名種狗嚟嘅，佢每個月頭個洗費啊，仲貴過你份人工。喂， 阿文生咧？ 佢唔喺度住嘅， 咁边个喺度住啊？ 啲咁多嘢问做咩啫？你嚟揸车嘅啫系嘛？嗱，我而家有几件事吩咐你嘅。第一，我系呢个管家，叫做方姨。第二，呢度有个 call 机喺度，系老细俾你嘅，随传随到。第三，你去揸咗楼下嗰架黄色嘅 Benz 去接小姐翻嚟。 方姨系嘛？第一，我有几件事要吩咐嘅，唔系交代。第二就是文立賢生介紹我嚟嘅，聽講係佢出糧俾我，唔係你。第三，好多人都叫我阿水，但我希望你叫我何生。仲有就係咧，我唔係好喜歡狗，尤其是嗰啲亂叉咁吠嗰啲咧。 你講咩話？ 嚇咩話？啊係，仲有一樣咧，就係咧，我右邊耳仔少咗撞聾嘅，你講嘢最好大聲少少。 你講嘢啊！ 咁啊，大聲嗰聾喎，我又聽得唔係好清楚。慢慢走啊，呢啲真係急唔嚟嘅，慢慢啦。個黃色 Benz 係嘛？我走去。又即系揸的士，仲要着埋西装。呢个小姐师奶好啦啩？小姐啊，我叫何音淼啊，不过人人都叫我金水啊，系阿文立贤生介绍我嚟啫嘛，诶，我同阿文忠信生都见过面下噶，啊，好面善啊，硬系觉得啊，唔知喺边度见过面咧，林小姐吓。 靠嘢啊！ 靠到未啊？ 靠到啦，都喺嗰边啫嘛。 吓， 过嚟睇睇。 哎呀，咩咁紧要啊？等我碌下碌啊。 系。认得呢个女仔啊？ 咩话？你抄得咁琴青就系抄佢啊？ 靓唔靓啊？ 呢个叫林美琪啊嘛，做歌星嘅。 系啊。 听讲话失咗声啊。 啱啊。 最近好似话同嗰个咩公子啊住埋咗嘛。 有件咁嘅事？ 哼，路邊石。 咁真係嘥曬喎嚇！ 喂，你要中意唔係中意依挺啩？ 唔係都幾好啊！ 你一陣快同我執好啲嘢啊！快同你講黐筋啊！我攞啦。 阿玉 咁夜嘅， 系啊， 落楼下。系啊。阿玉，咁夜嘅。 系啊。 太遥远，都系眼前嘅就手。林小姐，我翻咗咁多日工，都好似未见过文生咁嘅。我想佢梗系好忙定啦，系嘛？林小姐啊，最近铺贴好忙啊，不过你一个人打理咁大间铺贴，我觉得你好本事啫。都净系失咗声，失咗声，我哋冇晒反应啊，都录唔埋。林小姐，我觉得你好本事啫。林小姐，我话你啊，好本事，顶呱呱啊！ 你听唔到后边啲车 boot 嘅咩？开车啦！ 唔好意思，林小姐。 李老表，唔使翻工咩？ 我用车先 call 我噶。边个话我做唔到罗伯利福啊？一狐风旧底做大情人咧，你睇个样几有型。 点解无厘神你咁啫？份工好闷啊！ 唔闷啦，日日车住个靓女周围去，唔知几过瘾。 系咪真系咁过瘾啊？冇死顶啊！冇夹硬嚟啊！顶唔顺啊，辞咗份工佢咯。 呢份工啊，我打生打死千辛万苦先得翻嚟噶嘛，我一日埋唔到文立言、文忠信嗰堆啊，我都唔会放弃嘅，冇得倾啊，你唔好劝我。